就会讲，但是无人来。我期待到无奈，有话要讲，得不到装载。我的心情又像樽盖，等被揭开，嘴巴却在养青苔。人潮内越文静，越变得不受理睬，自己要搞出意外，像突然地高歌。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，着最闪的衫，扮十分感慨。有人来拍照，要记住插袋。你当我是浮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。似木头似石头的话，得到注意吗？其实怕被忘记，只当带来烟花。不安怎去优雅，世上的还赞中沉默得不够爆炸，怎么有话题让我夸，做大娱乐家。那年十八，无校无会，站着如流浪。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，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，屋村你住哪一座，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，自尊有经跌堕，纵是能自偷我，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，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，人们看看我算病太多。你当我是浮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。似木头似石头的话，得到注意吗？其实怕被忘记，只放带来烟吧。很不安怎去优雅，世上还赞中沉默。做大娱乐家，幸运已并不多，若然未当过就知我为何，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，情常人救我负议论成魔。做浮夸吧，加几声嘘声也不怕。我在场有半场的话，表演你看吗？旧铁丝抵你吗？以眼泪淋花吧，一心只想你惊讶。我旧时似未存在的家中住吧，听日也现形，话我知。现在存在吗？啊，仍是我，别再只看天花。我非你杯茶，也可尽情地喝吧。别遗忘，有人在为你细心。